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在不久前我们对著名的京剧演员王蓉蓉的采访录音。提起王蓉蓉的名字呢，喜欢京剧的戏迷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京剧大学生，第一届京剧研究生，现在呢已经是京剧舞台的中坚力量。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王蓉蓉演唱的壮言梅。 怎么样？确实非常的精彩。好，那么王蓉蓉呢，几乎还没有跟听众朋友怎么去交流，就放了一段的非常精彩的你演唱的唱段。这是咱们录的现场， 是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演出的吗？ 哎呦，那我就记不得了，因为我这个戏演的是最多，平时演出演唱的也是最多。 王蓉蓉呢，应该说现在呢是北京京剧院的这个头牌旦角了，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你做这种专访，这是第一次， 对， 就说明你真的是非常低调啊。 我觉得这个宣传当然是很主要的，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平时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在那儿努力，从艺术上在舞台上要立得住。我想这是最根本的。 对，那么应该说舞台上的王蓉蓉呢是光彩照人了，那生活中的她呢更让你觉得像是一个友善的邻居啊，像是一位大姐。那么当你和她擦肩而过的时候呢，你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她会是一个特别著名的演员。但是呢，在当今的京剧舞台，尤其是张派艺术的继承发展上呢，王蓉蓉又的的确确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那么如果你不信的话呢，咱们一会儿在聊的当中您就有所感受了。王蓉蓉，我看了好多你的介绍啊，我知道你是1978年。 对， 70年代末。 78年就考入中国戏曲学院。 哦， 哎， 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然后师从张君秋老师。 对，我到戏曲学院正好是张君秋老师那一年呢，调入中国戏曲学院当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的艺术顾问。哎，所以我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学习张派。 得到了这个张先生亲自的指点。 对， 确实也非常的幸运啊。 对，特别幸运。 另外你在82年呢，中国第一批京剧专业的大学生也是。 对呀， 82年毕业的。 我是78年入学，82年毕业就学四年嘛。我们那个时候正好中国戏曲学院由中国戏曲学校改成中国戏曲学院，正好我们是头一波的大学本科 毕业生。那也就是说80年代初呢，你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北京京剧院。 对。对。 那从80年代初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 对呀、就是啊，82年毕业，现在都2004年了。 一晃就过去了。 20多年。 弹指一挥间呐。 对呀、 那在北京京剧院呢，最初可能没有像现在似的，你在这个剧团里是中坚力量。 那是。 是头台。那个时候也是。 那时候就是青年演员嘛。 一点一点做起的。 那当然了。应该说是我刚到北京京剧院，那个时候叫北京实验京剧团嘛。那时候我是青年演员，刚20岁出头。那个时候到了团里边就跟领导讲，领导您安排我跑龙套吧，长宫女儿。为什么呀？我要练习化妆。因为这个化妆在学校都是老师给化，毕了业以后要自己化妆，没有人管了，所以我说我首先要把练化妆练好。那平时没办法练嘛，只有是演出当中。那么演出如果说我要一上去就演主角的话，那么画的那么难看也不行啊，所以我就说只要有机会就去跟领导讲，你多安排我站龙套，多安排我跑宫女，我就借这个机会去练化妆。 我发现您也是挺聪明的。既然这个也许可能跑龙套，还不先自己先去说，先去要求。 我就自己去要求。 对， 另外我也确实觉得应该是多体会。在台上因为你在学校的时候是学的时间多，上台的机会少。尤其是我们又是属于这个在学校没有那么多的演出机会嘛。那么到了剧团，你要想，我那时候很小就觉得要想唱，到了剧团能够唱主演的话，得一步一步的得自己去努力。 对，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想，就是说先站好龙套，先跑好宫女，然后呢练好化妆，然后呢可能我表现得很好吧，那么领导可能就会安排我，你唱个主演试试吧。 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 对呀、 那这么跑龙套呢，到哪年的时候基本上就能够主演了？ 我那个时候倒是挺快的。我那个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刚毕业，也就是一个月的时候就赶上我们那个团要到河北去演出。那个时候剧团很苦，每年都要到外地去演出，因为不能光在北京演出，所以我那个时候一个月到河北去演出。在这个演出当中，那么 所有我们去的女演员，我都是很有限，因为不能全团都去嘛，所以就一个萝卜丁一个坑，等于是。所以如果平常如果说我不演主演的时候，我就肯定要跑龙套，什么赵氏孤儿啊、龙凤呈祥啊、什么打金砖呢、啊，这站的时间最长的我都站过。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领导当时就在那次外出的时候就派我演出了，派我记得去演这个女起介，什么余唐春呐、望江亭啊，那个时候就派我演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领导对我是蛮照顾的，我觉得 这个本身挺有灵气， 培养我 啊，这个又有能力、又聪明伶俐。 我倒不是聪明，我是比较听话的那个，特别听话。 那我想呢，你第一次主演的时候呢，现在可能还记忆犹新吧？ 对呀、 第一次以主演的身份在舞台上亮相的时候。 对呀、对呀、是。当然了，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到剧团，那个时候让我演的第一出戏我记得是女起介，好像是在这个广和剧场，好像是、 有一个广 和里头， 对对对， 让我在那儿演出。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告诉我的时候离演出那一天一共有五天的时间， 哎呦，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那么就跟我讲说有这么一场演出，你演不演？我其实我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玉堂春》，没有学会起介，我学的是会审嘛，三堂会审，在学校就没有学起介，我根本就不会。但是我就脑子在那想，如果说我现在要是说我不会的话，我就怕，哎呀， 机会就没了， 那这个机会我就错过去了。 对对，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硬着头皮，我说我会，我说可以。我当时我说可以，我演吧，我就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然后我就赶紧的，就是找我的老师，我的那个开蒙老师蔡英莲老师，现在也在中国戏剧学院，教张派，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您赶紧的给我说呀，我说让我演还五天的时间。后来我蔡老师非常帮助我，就我那个时候当然住的离他家也很近嘛。我就到他家里去，他就给我说完了以后，然后我白天回来就排戏，剧团很照顾我，给我一次那个想排的机会，说我们这儿的别的演员女起介哪还能让你想排啊，根本就不安排啊、说因为你是青年演员，你头一次演戏嘛，刚从剧团这个学校毕业来的学生嘛，照顾你，所以安排了一次想排。我就那么反正就匆匆忙忙就演了。演出的时候呢，所有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所有的那个领导还有年纪大的那些演员哈，都在那个侧幕两边看着，有的听着，有的在那看着。我唱的那个唱腔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反二黄那段我叫了好了，观众在底下给我鼓掌了。然后等我整个一出戏那天演完以后，观众在底下对我很热情的鼓掌，然后下来以后，领导就那个队长见着我，就我在后台卸妆的时候，他就说辛苦了啊。我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我家里边也不是搞这个嘛，我也不懂，我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辛苦了，为什么他说我让跟我说一句说我辛苦了，我当时不理解。 其实是对你的一种肯定， 一个肯定，一个鼓励。 对， 我现在我后来我明白了，当时我真的不明白，特别小心翼翼的，完了那个一点头也不敢说话。后来等到那个以后，从那以后，那么就比如说，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每个月在北京都有演出，都要演几场，这一轮演出有个四五场五六场，每一次演出几乎就安排我一出这个女起介，就让我演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团还有一位比我大的年纪的演员，他呢就不演这个戏了。原来是他演。那么后来这个戏就由我演， 就给您机会了。 对， 确实呢，这一晃呢都20多年了。 对呀、 这个时候已经是大牌的王蓉蓉啊。再回忆起当初最早第一次当主演在舞台上的那个感受，想起来还是可能挺激动的。 对、对， 也应该说那次给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对， 那么从这个事情当中呢，大家也感受到这个王蓉蓉的性格以及你的追求。 哎呀，因为我确实我喜欢京剧。 对，那么刚才呢，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看到你很多的资料啊。我发现呢，你得了很多的奖， 对， 比如说呢，你是第一届、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优秀表演奖，而且呢，是梅兰芳金奖大赛的提名奖，以及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北京市政府呢还颁发了你这个首届金菊花奖。 对对。 哎呀，我想这个这么多的奖项的这个得来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确实也付出了你很多的心血。 对， 对。同时呢，我想咱们也不能忘了你的老师们啊。 对呀，是啊，因为我真的我觉得，当然我接受过很多采访，他们都在当然都是鼓励的多，又现在觉得我取得了很多的成绩。那么我每一次我都跟他们讲，我说演员在舞台上他的成绩的取得，那么观众都是在舞台上看见这个演员很光彩的一面，他的好的一面，那么观众也给热烈的鼓励，那么政府呢方方面面都给他这各种各样的奖励来鼓励演员。我觉得作为我来讲，就是说这些奖项多了以后，我有的时候就是说经常会想到，就是说或者是我在看电视当中看见什么一些这个得金牌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都是很激动，完了都是说哎呀感谢感谢，都说了很多的感谢。我看他们我特别有体会，为什么？我就觉得确实要感谢，确实是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我就是这样。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我那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之前，可以说我是一无所知，对京剧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中学生，我就是那么听半导体听来的，那么几出现代戏也就是而已了，就没有任何接触。可是我到了中国戏曲学院以后，从入学开始，我的启蒙老师蔡银莲老师教我的第一出戏尔景公开始，那么四年当中所学到的就是这个打的这些基础非常坚实，可以说老师是一字一个字儿一个腔反复的这个给你不断的掰扯。我记得特清楚，二进宫的一句第一句唱腔，这个李彦飞这个与徐阳决裂以后，自那日与徐阳决裂以后，这头一句唱我一个月都没唱过，没过门。就蔡老师就反复从来就是这样， 特别严格， 特别特别严格，一句唱一个月我都没唱对。就老师都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就是有那样的当时那样老师的给我掰扯的那样的基础，特别特别严格的要求，才给我奠定了非常好的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是的， 这个京剧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它就是要基础。你如果你这个演员没有很好的基础，那么你将来以后的创新呢，以后到剧团的工作很快你就没办法，你就适应不了。所以我就真的得益于老师对我的当时在学校四年的那种一点一滴的辛苦的那种掰扯。老师不厌其烦。他不管你烦不烦，他就是反复不合乎标准，没达到要求就让你重来。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后来演了这么多的戏，真的是得益于老师在学校对我的那种严格要求。 其实我觉得可能老师也觉得你是块材料，所以就格外的对你呢更加严格，就更加关注。 对， 这反过来呢对你呢也真是非常好，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对， 对于你以后的这个京剧的发展呢非常有好处、啊、 对呀、啊就是、 所以刚才呢王蓉蓉的提到呢，他老师怎么严格要求你，也表现出了你对老师那种感恩之情啊。 对呀、 啊、 是。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没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在老舍茶馆有一个活动，您在那里呢碰到了您的老师蔡英莲。 对， 当时呢您有一段话，据说特别感人，后来呢被我们的编辑沈校长给录下来了。那正好今天是个机会，咱们听一听您是如何对老师说的，好不好？ 哎呀，好啊。 今天呢来了很多，一个是戏迷朋友们，都是非常关心我的成长，还有一部分呢是我的学校的老师，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是这些老师们把我培养起来的，尤其呢是我的启蒙老师蔡英莲老师。我们很少有机会呢能够说是在一些什么场合啊能够介绍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呢默默无闻，我跟他学习20多年了，我的每一点一滴的进步跟成长都是我的老师在我的背后经常不断的提醒对我的教诲。我呢是特别的衷心的感谢我的老师对我的培养。我可以说呢，我这一生当中最有幸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有这么一位 非常支持我的好老师，我的艺术方方面面的成长都是靠他在旁边在默默无闻的支持我，所以我呢今天当着大家这么多人的面，我向我的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哎呀，确实这个王蓉蓉啊一点名演员的架子都没有啊，而且呢是一个特别好合作的人，不仅艺术好啊，而且人也特别的谦虚。刚才我觉得你对老师说那些话让我也特别的感动，现在就真是有一些大牌演员呢、啊、最初的时候需要老师的时候就是百般的讨得老师的喜欢，一旦真是成名以后老师是谁啊就不太知道了。我觉得这个风气真的很不好。 是不应该这样、啊、 嗯。那么刚才提到这个蔡英莲老师呢，138尾数是5306，他想问问你说，你能谈谈从蔡英莲老师学习的感受，说蔡的教学方法以及自己刻画人物的体会和对当今京剧现状的一个看法。我觉得由于时间关系可能这个话题太大了、啊、 对， 其实刚才你也点滴的说了一下蔡英莲老师他的这个教学 对 你是多么的这个受用啊。 对，他是在中国戏剧学院可以说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老师了、 嗯、 教学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在中国戏剧学院包括全国海内外都请他去教，尤其是教张派，他现在可以说是所有学张派，我们这些学张派的很多大部分徒弟海内外的业余的专业的都跟他学过，非常有经验、 嗯嗯、 对，这么一个老师非常好 啊、哦哦。确实王蓉蓉呢经过自己的努力和老师的这个教导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至今呢王蓉蓉应该说对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敬佩啊，有一种感恩之情。 对呀、 啊啊、确实是应了那句吃水不忘挖井人嘛。 对对对、嗯、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 嗯、 王蓉蓉那么应该说这个张派呢是京剧男旦创造的一个艺术。 对。 很多女演员呢是女人在学男人。 对。 那么王蓉蓉呢你应该说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用女人演女人比较自然流畅，那在当今的京剧舞台上呢应该说你是学习张派比较成功并取得了一定经验的优秀女演员了。那我想呢一会儿让你再说你的学习经验的时候呢我再提醒大家，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跟王蓉蓉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交流的这种方式啊，您可以发短信过来，联通用户呢你可以发送到88218768，移动用户呢你可以发送到0882187876。另外呢我们对今天呢发送短信的朋友呢将赠送每人一张10月30号下午2点钟长安大戏院的戏票，演出的剧目呢是梅葆玖先生和小生名票钱江先生主演的京剧范马记写状。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短信了希望能够跟你来交流、 嗯、 也希望呢能够得到这个戏票。 嗯。 那么刚才我说了你是这个张派里边传人当中的比较成功的一位，跟你的交流当中我也知道呢你自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三多是吗？嗯， 这个那你说说吧。 嗯，比如说作为弟子，应该说对于传授老师对你的传授比较多，那许多张派经典都是张大师一字一句一句的这个掰扯出来的。 对 啊，这是一多。 对对，我接触老师接触的比较多、 嗯、接触老师比较多、 哎、因为我在北京经常要到他家里去，哎，所以他、嗯、我在演出啊排练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随时都可以到他家里边去请教嘛。 嗯，这就是你可能比一般的这个弟子啊就是受老师指点的机会非常多。 多机会多。 嗯，这是一多、 哎、对。 那么另外一多呢，这是我搜集来的啊，这是我们编辑沈小昌搜集来的说平时生活当中啊和先生接触来往最多，那往往是有日子没有见面了就托人呢、 嗯、 带话啊或者打电话， 对对对， 叫去见他。 是是是是、 啊、这也挺多的。 是他张老师有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工作挺忙的，我可以说每个月好像都得去。 嗯， 那么有的时候过了一个月啊什么，要是有一个月左右时间没去的话，他就得问，他老问蔡老师， 嗯， 小蔡呀、啊、 那个这个蓉蓉干嘛去了？这孩子怎么这么最近没音信了？ 嗯、 给他打电话，快问问他都干嘛呢？ 他特喜欢你 啊！他反正张老师那人平常他也不太表达，我们去了他也不说什么。但是我要是时间长一过一段时间不去，他就老得问，老得问说这孩子干嘛呢？怎么没音信了？他就老问蔡老师。 哦，而且呢，有记者有一次说的，你老不露面，然后就说咱得登寻人启事了。 是，那是我后来。他有一次就是他跟蔡老师说，然后蔡老师赶紧就给我打电话， 嗯， 回去，哎，蓉蓉你赶紧去一趟吧，说那个张老师问你呢，怎么老没信儿了， 嗯， 那个我说好吧好吧，我说我明儿就去，明儿就去，我就赶紧就去了，去了，然后一进门他就说，哎呀，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登报纸登寻人启事找你了。 也是这个表现了老师对你的这个关怀啊。 是。 那刚才说到了，你受老师的指点比较多，另外呢，老师对你也是这个关怀也比较多。 对。 那另外呢，就是你唱的这个张派剧目也比较多。 对，我在我的这个、嗯、同龄演员当中嘛。就是说演出张派的剧目比较多，因为我平时在北京剧院就演出的机会本身也多，所以呢就是演出的我所有演出基本上都是全是张派的戏， 嗯， 哎，所以我这个剧目演的比较多。 对，所以谈到这个张派传人呢，自然就想到王蓉蓉，因为你唱他的剧目真是很多的。 对对。 那应该说你作为张派传人当中的佼佼者呀，去年呢在长安大戏院的百人剧场这个演出活动当中呢，应该说你也是独领风骚啊，举办了个人专场演出月，一连几台经典大戏，最后呢以个人演唱会压大轴啊，获得了圆满成功。 对 于这个情况，你是否还是记忆犹新呢？ 是啊，这个一个演出月当中，就是这一个月当中，每个星期六，一共四个星期六，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要演一场。 嗯、 那么头一个星期的星期六呢，演的是《诗翁会》，就张派的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然后第二个下星期六的下午演的就是《西厢记》。 嗯， 啊，这也是一出真是张老师那个独特的那么一出戏了。然后第三个星期六下午演的是金断雷， 嗯， 也是只是张派张老师演的金山寺断桥祭塔，金山寺是昆的， 嗯， 然后还有中间有一段水斗武打， 嗯， 然后最后第四个星期六的下午就演的个人独唱音乐会，独唱音乐会呢，我当然对于我来讲就是第一次了， 嗯。 我已经第三个星期六演完，我已经累得都不行了，简直是，因为这一个月当中的就是一出一出戏的这个演出嘛，就是这个精神太紧张，压力太大， 对， 一分钟都不敢放松。我记得我刚演出第一出戏演完《诗翁会》的时候，蔡老师就跟我讲：“蓉蓉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演完呢？” 嗯、 我说：“怎么了？”蔡老师说：“我紧张啊，我都睡不着觉。” 老师比你还紧张。 蔡老师那一个月是帮我一个月，跟着我一个月，我所有的排练演出，他每天就是跟我在一起，所有的排练演出他寸步不离的跟着我，所以我的那种我自己都不没有就是顾不过来紧张了，但是他从旁边替我紧张，他说我紧张的我夜里睡不着觉，得吃安眠药。 哎呦， 我替你紧张，替你着急，什么时候才能演完呢？ 真是，刚才咱们在听广告的时候，你还跟我说，真是蔡老师对你啊，既是恩师，又像母亲，像家长一样。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 在生活当中，你们真是互相的关照。 他可以说 还给你买衣服什么的 啊、嗯。然后我要是演出之前，他就是嘱咐啊，最近天冷了，不得加衣服啊，千万别感冒。 嗯、 我这要是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上我这儿拿药了，我给你带药去。前两天我前八月份去台湾演出，因为现在我对于我们来讲买药就困难了，消炎药店里也不好买，尤其是睡觉的安眠药也不好买。 嗯、 蔡老师说你要带一几片安眠药，万一要是紧张，你要吃一点啊，万一嗓子不舒服要吃一点消炎药。蔡老师就托人那个写好一个信封，放好一个信封里边，然后托人交给我，因为我来不及那个什么、 嗯、 就是在我走之前要让我带到台湾去， 嗯， 因为到那儿更不好买药了，就这样、 嗯、 他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完全替我想， 真是让人非常的感动啊。 对，就是。 好了，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北京京剧院的著名演员王蓉蓉呢在跟我们一起交流。那么如果呢你想跟王蓉蓉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发短信过来。那联通用户呢是发送到8821876，移动用户呢您可以发送到08821876。我们还对于发来短信的朋友呢有这个赠票这么一个内容啊，将赠送一张10月30号下午2点钟长安大戏院的戏票。演出的剧目呢是梅葆玖先生和小生名票钱江先生主演的京剧《范马骥写状》。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呢王蓉蓉演唱的《西厢记》一段。 又是满堂彩儿啊！这段《西厢记》呢，是张派当中很要功夫的一段。 对他那个唱腔的那种演唱的技巧要求的非常严格。 对，哎，咱们还给我们的听众留一点时间提问，好不好？ 好。 这个136尾数是4592，很真诚。他说，王蓉蓉的戏呢，我没有少看，都非常不错，但是建议你在低腔上要加强一些。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啊，你回去琢磨。 是是是，感谢。 另外呢，这个135尾数是3577，他说，王老师啊，说您的学生和其他张派年轻演员出名的并不多，希望您能培养更多的好角儿。现在有自己的学生了吧？ 学生几乎没有。因为没有，因为我 本身是主演，没那时间。 一个是没有时间，另外我老觉得，如果说我要是接收了这个学生，我就要对他负责任。 对， 我首先时间保证不了，我就觉得我不敢去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我老觉得那个好多年纪特别小的小孩也是在家长来了找我学习，我说京剧太苦了，不让这孩子再跳入火坑了，我说不能再把他推下去，太辛苦了，这干这行 真是这么多年自己是最知道的。 哎呦，这个苦别人不知道，观众在台底下看的都是演员光彩的一面， 在台上美，在底下真的很苦。 台下实在是这个京剧这一个行太是受罪受的，真是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尤其现在独生子女更不能吃这苦。 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喜欢京剧的人还挺多的。 对， 愿意受这苦 啊？是吗？ 这个131尾数是8235，他说他呢跟他老爸都很喜欢京剧，而且最喜欢的就是程派和张派。他说不但的喜欢，我还会唱呢。说他的老爸呢原来就考上京剧学院了，可是呢他却跟京剧学院无缘，结果呢是没有去，也挺可惜的。不会是你爸没了的这个心愿落在你身上了吧？如果喜欢京剧的话，真的多听一听，这个真是不愧于我们的国粹呀！京剧是里边的门道非常深的。 对对。 另外呢，这个也有学术探讨性质的啊，比如说，138尾数是5306，他可能知道你是张派，而且是曾经受过张君秋先生的指点，因为张君秋先生是。先生嘛，是男人嘛， 对， 所以他就想让您谈一谈对于男旦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在过去就是那个年代嘛，像我们老师的那个年代，那么都是男人唱这个旦角。那我现在的体会呢，就是觉得，当然现在来讲，从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么从党和政府呢，他是不提倡这个，因为总归是这个，还是觉得，因为后来这些戏校啊，都是就是反正就是男的演男的，女的演女的，但是我从艺术本身这个角度，来体会呢，我觉得，男人唱旦角呢，他从声音上发音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比女演员有一定的优势。他本身来讲，就是他的气就本身就比女演员足。同样年龄的演员，你男演员唱出来就足，女演员就费劲。 声音可能更宽厚。 他男演员有一种共同的一个声音是女演员没有的。这是自然生理所带来的。他的男演员的那种小声、小嗓、假声部分有一种音，女演员是无论如何没有，你也学不来的。所以那么作为我个人来讲，我现在学张老师呢，我就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个那种音我学不了。我学怎么融入，我没有那个音根本就。所以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自身的条件，我女演员的那种好听的音色，甜美的音色，然后用这个张老师的一些演唱技巧、一些方法，我来演唱张派。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主要是得学张老师的一些演方法、技术技巧，对艺术的唱腔的处理、感情的这个运用，来演唱，这样用到我自己的这个女演员的这个好的条件，把它柔合在一块儿，柔合的好，就比较自然的表现出来。我现在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方法来做， 就是活学活用，根据自身的条件的， 来 融合老师的一些特点。 对，要把老师好的东西技巧把它，因为张老师可以说他的这个演唱技巧在京剧演员当中是比较高的，可以说是他，因为他是继没上成军四大名旦以后，他继那几个名家的几四大家的这个最优点的地方，他都给吸收了，那么融化到他自己的唱腔当中，所以他都是再加上张老师本身他对这个唱腔的这种 天生的那种悟性啊，特别好的悟性，他把它处理好，再加上他一个非常好听的这种嗓音条，真是空前绝后，可以说。 反正 所以他做出来的，但是他的唱腔是最难度最大。 好像圈里人都说他的唱功是没得说啊。 对，没得说。 那么我知道现在的男旦挺多的。 对、 啊。好多虽然说咱们专业剧团里呢不提倡，但是呢业余票友当中男旦真的很多。 特别多。 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啊就一针见血的说一下、就是男旦咱发展嘛。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在剧团里边要是发展男旦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首先他女演员跟男演员的这个调门在演出当中这个调门很难统一、所以他有一定的难度。另外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的趋向来讲，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讲我不是很赞成、因为你想那么让一个不懂京戏的人一个一看说这个男的在台上扭来扭去的，他真是挺别扭的。 咱们只是一家之言。 哎，我反正我个人是这么想，但是我觉得现在业余很多喜欢这京剧的，尤其是男演员男的这个来唱旦角，他唱出来的声音有的时候比女演员要好听，这一点是肯定是这样的。 对， 哎，这个大家喜欢呢。都是应该的， 没错、 哎、 只要是这个对京剧有好处， 对呀、因为它支持 京剧，推动 京剧 的发展， 对， 其实咱们都应该正视 鼓励嘛，就是、 介绍它哈。 哎， 那么131尾数是3786呢，也说上个月看了你的探母，说非常好，说近期呢你有什么演出计划，特别想看你的刘兰芝，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演出。还是你的老观众。 那个刘兰芝这个戏呢，我在好几年前演过那么一次，后来就没再演。也是因为有的时候剧团排演一出新戏，他要考虑方方面面。那么这个戏呢，有的时候好像是觉得，这个市场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剧团的这个行当啊，或者是方方面面的限制吧，他就不能演。那我就是等。再演出可能就要等到元旦，以后 元旦以后 才能有演出。 好的。那么应该说强调艺术的整体性呢，你们同事之间呢也互相提携合作啊。 对， 京剧有这个台上一颗菜的传统。 对， 那这次呢杜振杰在长安举行了专场演出，听说你又去捧场了是吗？ 是啊，那我应该呢，因为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嘛，因为杜振杰跟我合作很多年，生旦在一块儿的合作，这是很非常那个直接的了。那么他这个也有雄心壮志，自己也要办一个演出月嘛，也是跟我一样，那是也是演了三出戏，演了一个个人独唱音乐会。那么这次呢，他又就是说院里的领导也好，那么找到我，就是说我的合作伙伴嘛，他来演这个演出月，希望我能够参加。我说那没得说，因为我应该帮嘛，因为另外他这次也要同时要争梅花奖。我说我当年这个办梅花奖专场的时候，他也跟我合作嘛，也是他来帮我，所以我这都没真的没话可说，所以我这四场演出我每一场都参加。 对，我想你们的合作肯定会非常精彩啊。哎呀，真是时间太紧张，我知道你最近出了一个 CD。 对 啊，所以呢不仅大家可以到剧场去看王蓉蓉的演唱，如果真的特别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买一些王蓉你的这个 CD 个人专辑来收听，是吧？ 对、 啊、这个 CD 现在在其他的一些什么音响店都有卖的。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些什么这个音像公司啊，是什么的，哎，应该有卖啊，因为中唱公司录的。 好的，那时间呢已经到了，最后呢，我们以杜振杰和王蓉蓉合作的这个做工作为结束，好不好？ 好 啊，祝你呢在艺术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 好，谢谢谢谢， 再次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我们一起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 哎，感谢听众朋友们。 Bye. 在天阳天辉有几日除非得战忘不了险中只有更多女山 江山多夫妻情人的不切在于你和那么千里姻缘因何故是与你出去不战有什么罪不是你这个命运 你是我的几日除非不战有一桩真不是不敢面前笑听过白天们两个交战我弟娘压两跑然的不帮我有心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玉堂春》当中的几个唱段，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 再请听慢板《玉堂春·桂至在都察院》。 Oh! 再请听西皮原版《初见面银子三百两》。 Oh! 最后请听西皮原版转流水，自从公子回南京。 Yeah. 听众朋友，王蓉蓉演唱的京剧《玉堂春》选段到这里就欣赏完了。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好，听众朋友，再会。